討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唉，又塞車，有排等。 上網聽下 My Radio 節目，啲時間咪唔嘥咯。 咦，係喎，今個月月費都未交添。 使幾耐啊？而家用部電話上網，用 PayPal 加埋佢啦。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喂，米高早就同大家見面啦。今日有阿 Yo 同埋阿 Will 同大家講下籃球啦。咁咧講籃球之前，首先就呼籲大家就好支持 By Radio 嘅月費計劃啦，尤其是支持我哋米高佐敦呢個節目啦。 係啊，咁啊，各位米飯班主， 米飯班主啊。其實 NBA 已經開羅咗咯，咁應該美國時間即係今個禮拜啱啱個禮拜三就應該開波啦，有好。其實都打了很多場波，有些比球隊已經是 back to back 打了兩場 球，基本上第一天多場賽事，基本上哇想看完不夠時間看， 都好幾隊叫做上屆真標分子互相對壘了。講這幾場波有幾好幾場，等一下我們會講一下。首先但要講一個都幾不幸的消息，就是今個禮拜應該美國時間禮拜一就一位很著名的教練桑達斯就因為淋巴癌而過身，享年只60歲而已。可能有一定球齡的球迷都認識桑達斯，因為明尼蘇達木狼這一隊球隊就是桑達斯一手帶起的球隊，亦都有一隊成立以來最初50% 勝率都唔夠嘅弱旅啦，西岸 大隊翻去可以去到西岸決賽。 係啊，咁啊用咗8年嘅時間就用咗9年時間就令到木狼成為一支西岸嘅強隊，更加創下連續8季就打季後賽，直到第8年更加係打入西岸決賽啦。咁啊，當時我諗有好多球迷都記得木狼隊當時嘅一班主力啦，好似加叻啊、馬貝利啊、古利奧達呢一啲都係當時木狼隊好出名嘅，又記得有一年 All Star 直情係三個主力都一起入咗西岸嘅明星隊，而桑達斯係教練嚟添，即係可以見到佢點樣可以一手將呢一隊球隊變成一支西岸勁旅啦。咁之後佢亦都執教過底特律活塞啦，亦都帶領活塞連續3年都能夠喺季後賽去到東岸決賽啊！尤其是佢創下咗活塞隊常規賽最佳成績64勝18負，桑達斯的功勞真是非常之厲害。雖然他沒教活塞了，被活塞炒了之後呢就教巫師隊，但巫師隊成績就不好，不過他都為巫師隊帶來幾個新秀啦，好似John Wall啊、Bradley Beal 咁樣都係佢揀翻嚟啦，都令到而家巫師隊就係圍繞呢一班年當年揀翻嚟嘅年輕人建立， 做一個核心去建咗一支球隊啦。 係啦，其實喺上季即係2014-2015年球季嘅時候，佢就已經桑達斯已經係翻木狼隊噶啦，出任本來出任總監位置，再兼任埋呢個總教練。今屆都一直係諗住繼續帶領木狼，見佢上屆木狼已經格力回歸啦，仲揀咗好幾個有潛質嘅新秀啊，域堅斯啊、拿芬啊等等嘅球員啦。今屆組軍亦都有好多老將加盟，即其實都見到佢準備幫木狼係再重 再翻身啦，嚟個 希望可以事隔都成十幾年冇打過季後賽，希望可以翻翻季後賽咁但係可惜其實喺今年8月嘅時候咧，木狼已經公布咗就話桑達斯因為患咗淋巴癌復發，咁就唔可以再擔任球隊嘅職務噶。咁點不知就病情 其實個都好急促咯，個狀況係突然，即係可能呢邊話有個淋巴癌。 之後再冇幾耐就已經就可能話已經拜拜啦。 即係嗰個病情係急速變得惡劣，咁最後其實喺開季前一。開季前兩日就離開了我哋啦，咁啊喺度亦都我哋懷念桑達斯為 NBA 嘅貢獻啦。 咁頭先我哋，你覺得佢嘅離開會唔會對木狼嚟緊今年嘅成績會點？ 起碼見到木狼班球員都幾懷念桑達斯，尤其是加叻啦，佢喺 可能呢幾場啊，羅比奧啊， 羅比奧 個表現都打得好唔錯啊。 尤其是已經贏咗湖人，贏湖人隊啦第一場，咁同埋。格力在自己的 Twitter 也都 po 了一張照片，坐在桑達斯的車位背著個鏡頭，即因為格力直情是當他是好像爸爸一樣的師傅，因為桑達斯是一手將他由一個新人變成一個頂級球星，就是他兩個關係非常好，而他也是因為桑達斯才重返木狼，要幫木狼即在生涯的最後幫木狼可以入回季後賽， 再衝擊個總冠軍，可 以希望木狼化悲憤為今屆可以在西岸有回作為啦。啊，桑達斯剛才也說過，教過華盛頓巫師，雖然成績就不好，但他為球隊選了好幾個現在球隊的主力啦，好像莊窩、Bradley Beal等等。那我們今天呢就其實有三隊東岸球隊呢， 圍繞東岸賽三支，不過其實這三隊波來說，我們都覺得是變化最小啦，是 係啊，即係其實我哋咁睇牌面啊，或者對於球隊嗰個陣容結構咧，比其他球隊真係細好多。尤其是啊，我哋首先講巫師隊啊，佢哋直情離隊同埋加盟球員真係好少。即係你睇翻個陣容上年同冇乜分別，即係可能首先阿皮亞斯啦、沙拉芬啦，兩個叫做上屆主力球員又離隊啦。新加盟球員咧，睇落咧就係、是。卓 AA 嘛，呢個上屆打籃網隊嘅亞倫安達神嚟咗啦。新人方面就有12號嘅奧比啦。咁其他一班主將繼續留隊嘅。咁見到教練域文都係不變應萬變，冇咗 PP 咧，可能只係可能係你覺得影響大唔大？冇 PP，PP 我覺得影響唔係好大，其實應該唔算太大。其實我覺得。巫師可能個變化是前年他哋即係有一二三的時候啦，即係就係嗰時候阿里沙啦，有莊窩啦，有標，之後阿里沙就被 trade 咗去火箭啦，之後就換嚟 PP。其實我對呢個球員的交易，我有少少相確的地方，因為一支好有活力的球員嘅球隊，之後可能你可能想找個有經驗的老將嚟打一大。但可能個老將又可能而家又可能過一年就走，係咪叫可能俾人放飛機咧？ 其實都有啲古怪嘅，就係點解寧願唔要阿里沙而要皮亞斯？咁其實人工我唔見得會慳翻啦。 但 係 可能個戰鬥力方面，可能分分鐘可能阿里沙可能再陣，可能分分鐘好過。係 似阿里沙30出頭，三十零歲啦，即係仲當打。同埋就係皮亞斯見到上屆喺常規賽已經都耷都好耷噶啦，成啲狀態。不過他在季後賽就做到嘢，就 殺球啊！ 頭一圈都即係尤其是摟咗速龍嗰圈都做到嘢咁解。但係你其實見到皮亞斯係你今屆第一季就走啦，其實佢好似都對巫師隊冇乜 只不過可能係一個過站啦，可能一初初諗住冇諗住一路可能打到結束球員生涯嘅。 同埋佢對大家都知道㗎啦，皮亞斯最後係選擇跟翻佢嘅恩師 Doc Rivers 去咗去翻快艇隊嘅，其實根本即係你話衰，即係衰啲講句，其實皮亞斯係咪當？即係會唔會因為想攞總冠軍而打巫師啊？我唔覺得佢係，佢只係可能為咗保持一個狀態，同埋快艇嗰邊可能未個 未有 薪酬結構又未迎合到啊，皮亞斯 未有空位俾佢攝到入去。 係啊，所以皮亞斯對於巫師隊嘅離隊咧，就即係個影響就唔係太大。咁反而其實你見到今屆頭一場比賽咧，即係巫師都贏波啦。險勝魔術隊 係咯，其實嗰場啊，莊窩都個表現都算唔錯，不過咧有個佢係衰在有6個失誤啦。 咁就要俾助教$100咯。 裝模其實嗰個 turnover 都不嬲都多嘅， 多嘅。 但係始終其實我覺得巫師隊， 所以佢今年就同個助教打到啊嘛，一場裏面超有失誤就可能要有俾同個助教俾$100。 那個助教應該都發達噶，睇嚟 睇啊話，哇失誤失誤， 即係其實你見到巫師隊現在主力就是靠兩個後衞Blake Bell和莊窩，其他綠葉球員保持不變咁滯嘅，但我見到正選陣容今屆有啲改變咗，就係巴西中鋒尼尼就退歸後備嘅，就反而重用呢個堪富里斯。 其實都啱嘅，因為尼尼就長時間都受到個傷患影響，所以可能我覺得佢係。即係季前呢啲比賽，可能都係長期俾擺喺後備，唔會咁容易整傷，舊患復發嗰啲，即係啱啲咁樣做。 另外就 PP 嘅位置就由上屆嘅奧圖珀達呢個新年輕小將就接棒啦，打正選嘅，咁啊 OK 喎，表現都唔錯喎，有呢兩個即係堪富里斯同埋奧圖珀達都 OK， 尤其是堪富里斯呢個大前鋒咧練咗三分咁，睇下會唔會巫師隊可以喺 多人都練三分， 係啊，因為而家個趨勢始終都唔係淨係可以靠喺籃底揾食㗎啦，要做即係你要做一個 straight forward 對於球隊戰術就更加好啦。咁你覺得東岸即係巫師會嚟緊今屆成績會點咧？ 我覺得應該可能比上年差唔多，唔會太大進步，即係可能 keep 翻可能六至六第六位咁上下， 第五第六咁樣咯。 係咯係咯， 因為巫師上屆季初係 OK 嘅，明星賽之後有少少連經歷咗個啲五連敗，好似係五連敗啊，曾經即係見到其實佢嘅狀態係。一般咯，尤其是係當莊窩受傷嗰陣，就球隊嘅成績就跌得更加犀利。 群龍無首係嘛？ 即係打一個莊窩，因為而家尤其是今屆都係啦。咁但係其實你見到佢冇咗 PP， 放走咗 PP， 但係冇乜補翻啲球員嘅代替，會唔會係想有啲咩？ KD 大買賣啦 ，KD 咯，但 KD 咯， 係啊，有傳 KD 有機會啊，離開雷霆就嚟翻佢家鄉球隊， 成日去華盛頓度睇籃球，未識足球一啲， 會唔會有咁嘅部署咧？我哋就真係要拭目以待啦。咁啊，講完巫師隊啦，咁啊講下上屆季後賽第一圈嘅對手就係多倫多速龍啊，速龍就俾巫師 KO 佢嘅。都幾其實都幾肉酸啊，輸四連續四即係橫數喎。咁但係你話排名其實速龍係高過巫師，咁但係速龍打落去咧就完全冇乜還擊之力，除咗第一場要打到加時輸之外，往後三場波係俾巫師都輕易咁擊敗。速龍隊呢隊波上屆常規賽又係頭半季打得好嘅，明星賽之後咧就開始。 明星賽之前係好咯。 係啦，明星賽之後咧就 啱啱一個相反， 跌得好犀利啊！咁明星賽前。好厲害啦！尤其是佢哋嘅主力 Calori 更加係成日票王啊，東岸即係正選嘅入選明星賽。咁當時速龍都即係令好多球迷都期待啦。咁呢支唯一嘅加拿大球隊究竟可唔可以有啲好嘅成績啦？點不知下半季咧已經開始跌㗎啦！ 一過咗明星賽，即刻好明顯，羅里個表現係完全可以同之前兩個人嘅分別。 尤其是係去到季後賽，更加係比。巫師是還數的，很多人都認為季後呢速龍應該要換教練的，因為他們教練Dwayne Casey呢就其實上屆已經被批評了戰術單調啊，沒什麼應變能力啊， 很多是即係球員自己的單打能力是高的，但係冇乜係串通的組織啊，球隊的配合個戰術咯。 佢哋真係 單調嘅，真係總之 係即係尤其是佢解決唔到嘅問題就係Kyle Lowry 同埋迪羅莎兩個 控球權 同場嘅時候，究竟點？ 迪羅莎係之後差唔多到季後賽之前先復出翻，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咯，嗰時又未必有十足嘅狀態啦。 但佢打法又比較個人化咧，就同 Kyle Lowry 兩個就 係咯，一個要攞住個波去撐籃，一個又攞住個波點都要攞住個波噶啦。其實個控球權是基本上是兩個人未磨合到的個默契，其實係。 所以但速龍今屆就反而冇換教練喎，咁啊 Case 繼續喺度。咁啊陣容方面咧，就其實佢就變動都有啲嘅。 比起今次我哋今集我哋講嗰另外嗰兩隊 多少少， 多咗啲，例如迪馬卡魯啦，呢個英隊嘅上屆嘅一個好出色嘅小前鋒嘅加盟啦，流馬嘅史高拿啦，老將。另外馬刺嘅哥利約瑟啊，黃蜂嘅比安堡啊，都加盟嘅。咁另外仲有一位就係 水貨狀 元啦，班納特就翻翻嚟加拿大打波啦。 即係佢其實係上年係打木狼啊，不過係木狼未出過場嘅， 都好少時間。 因為佢之前係 K Love。即是勞夫去騎士，就俾騎士就做咗交易，交咗去木狼。木狼就冇打過咧，就又俾人買斷咗，即係成為咗聯盟裏面係第一個未完成合約嘅狀元球員咯。 佢仲要係，我諗佢仲要係今年打騎士係俾騎士掟咗啲嘅狀元，即係呢個巴納特係咪真係差到咁樣？但係點解騎士又會揀佢咧？即係呢個係都一個。世界不解之謎之啊！係咪真係差到咁？但其實我哋睇翻佢喺加拿大國家隊嘅表現，又唔係真係好差 的。如果啱啱嗰場佢即係啱啱開季嗰時對速即係速龍上陣啦，替補上陣，佢22分鐘裏面都攞10分9 8個籃板， 係 即係三分三射三中。 究竟係佢係因為心理壓力嘅問題定係點樣咧？即係我。暫時睇就希望佢喺速龍。 心理壓力，佢要過三年之後先解決咗呢個心理壓力， 啊、 都幾耐。 心結比較難解啊！翻到嚟加拿大可能好啲啊，始終佢祖國啊。至於速龍，其實離隊嘅球員咧都有好幾個嘅，例如阿韋亞莊信啦，上屆最佳第六人啦 ，Lou Will 啦，去咗湖人隊啊。另外大前鋒 Hansbrough 啦，同埋後備嘅控球位 Vasquez 都係離隊啦。但係你話影響咧係咪好大咧？我覺得就唔算太大嘅。 其實佢哋新簽翻嚟嘅球員，基本上我可以去吸化到佢吹走啲球員。 尤其是迪馬卡魯啊，呢、這個都 迪馬卡魯啊，史高拿啊， 史高拿啦，係啦。 其實史高拿我都 OK 嘅，佢呢個吹，因為佢對比翻佢即係對翻佢個內線嘅防守能力啊，同埋進攻板斧都有 OK 嘅水準啦、啊，史高拿。因為之前就好似睇嗰啲國家即係美國籃球職業嗰個咩啊世錦賽。 哦，世錦賽係。 佢史高拿嗰時都有即係帶住阿根廷隊都打出一個好好嘅表現。 史高拿其實都。呢、這個老將都仲有貨埋上屆流馬，其實都唔錯嘅。其實速龍可以簽到佢，因為多得流馬今年轉打法啦。史高拿呢種比較傳統嘅內線球員就被放棄，咁佢都嚟咗速龍啦。另外就其實速龍個內線實力我覺得唔差嘅，尤其是即係對比東岸其他球隊，好似有華倫超拿斯啊、Terrence Walls 啊、Patterson 呢啲，加埋 Beyond 寶啦，即係。其實他們在內線的實力呢都不錯的、加上他們有 Kyle Lowry 和迪羅山在後場、其實攻守都沒有問題的，所以你看速龍是不是真的這麼差呢、一點都不差的，今屆 我覺得是可能比上年好的， 會比上年好，但是問題始終都是 Case 教練、他會不會可以想得一些新的戰術可以、令到這班球員可以融合到呢、其實球員就一定好的了、即係尤其小似頭先講啦，迪馬卡魯啦，哥里約瑟啦，史高拿呢啲、即係打球喺後邊做開一啲 基本上都可能之前嗰啲球隊佢都打過決賽咁滯， 同埋打啲角色球員都係好易夾咯，叫做融入到唔同戰術都可以走得到嘅。咁所以 Case 究竟呢個教練可以點樣可以發揮到呢班球員嘅水準咧？同埋最都係嗰個點樣解決到迪羅山同埋 Kyle Lowry 嘅問題？因為迪羅山上年復出之後，速龍啲成績係反而低沉咗嘅。Kyle Lowry 一個自己打嘅時候咧，就是、最好嘅時候啦，就係、喺明星賽前Kyle Lowry 嗰陣亦都係 佢都係趁呢個暑假積極減肥啊嘛，似話。 暫時我唔覺得佢瘦咗好多。希望 Kyle Lowry 可以打好啲啦，因為其實我覺得佢有天分，但係水準唔夠穩定嘅，好多時都佢可以一場可以入好多三分波或者好多分，但下場竟然係得嗰幾分咁多咁死， 好飄忽嘅真 係。其實不過你話速龍喺東岸咧，一定季後賽席位就好穩陣嘅，我諗可以挑戰到頭四，可以嘗試下。好啦，咁講速龍隊之後咧就係、另一隊，我諗香港好多球迷支持的球隊芝加哥公牛隊， 你我諗我同你都係睇波嗰陣，應該睇公牛隊噶啦，都應該 係嗰個年代噶啦。 係咁啊，其實誒公牛隊你話近呢幾季咧，其實算唔算係爭標分子咧？ 我覺得係 D Rose 未傷之前就可能真係爭標嘅能力係勁啲， 即係未第一次重傷之前。 係啦，係啦。之後就已經你睇到佢個真係要還安爺話齋， 佢係兩膝頭個韌帶都斷過， 係啊， 都見到佢嗰啲爆發力已經完全係冇，即係真係差咗好多噶啦。 嗯， 但係你見到上屆佢叫做出得多的情況之下，公牛成績其實都好一啲嘅。 上年佢都是世錦賽打完之後就開始入翻打，即係入翻去球隊去做一個比賽啦。之後就其實睇翻個季後賽，佢嘅表現其實都未知話好高水準嘅，即係可能一場裏面就有好多 turnover 出現，所以其實嗰時對公牛迷嚟講，即係可能對佢嘅表現嚟講，好似未交到貨咁樣咯。 都冇辦法嘅，一個養傷咗咁耐球員，同埋公牛隊又突然間，即係公牛隊其實都習慣咗冇 D Rose 嘅日子啦。咁就翻翻嚟，其實個陣容都要啲磨合嘅，因為上年公牛個陣容變動幾大，又係多格蘇啊。仲有都同埋 Milotic 啊，呢個西班牙嘅球員啦。咁其實公牛隊嘅陣容上年反而係 今年佢係換咗教練啊嘛。 係咁啊，公牛隊嘅陣容今屆咧冇乜變動，唔太大變動，反而係換咗教練。上屆其實佢哋一早已經吞好陣容，就諗住 就新教練 正式挑戰要挑戰冠軍嘅位置。咁上年 D Rose 狀態唔好，好在就個紫美不拿爆發出嚟啦。呢位上日攞最佳進步球員獎項嘅swing man 嚟嘅， 對公牛嘅攻同埋守都好有影響。 呢、這個真係都好好，真係好波，我都覺得佢睇佢打波咧，又有速度，又識射三分， 守住立邦嗰時， 仲可以無啦啦好，佢好中意加速鏟攬，然後掛籠鴨入樽嘅，即係好鬼勁嘅真係。咁其實公牛隊就係上年喺即係叫做俾時間 D Rose 慢慢康復，打翻狀態，同時 其實公牛都俾好多時間， 詹姆斯能夠啱撐，即係企出嚟撐起球隊啦。咁所以其實公牛上屆，我覺得季尾其實衝刺一段都 OK 嘅，只不過佢啲季後賽就對住騎士就都力戰之下輸啦。今屆咧換咗教練啦，喺上屆同埋上屆就迪寶道教練就同高層就一直都嗌交拗咗好幾年噶啦，今年終於換咗佢啦， 終於撐 佢。其實一直都話想換嘅，換傑都未換，咁其實都幾影響球隊嘅士氣嘅，因為迪寶道教練就主張防守嘅，就進攻其實 係比較傳統慢速嘅打法，係 進攻好慢嘅，即尤其是擺一啲但佢中意擺高佬內線球員落去咯，咁就都用盡24秒進攻咁滯嘅。但係今次而家換咗新教練啦，呢位 Hoiberg 啊，荷爾堡教練就其實佢冇教過 NBA 喎，之前一直都係教NCAA 嘅大學球隊咁佢就今年就嚟正式教公牛啦。咁你睇咗公牛頭兩場啦，其實公牛贏曬頭兩場。 係啊， 咁你覺得佢帶嚟啲咩改變咧？ 其實係。佢最大的改變係咪令到即係個打法打翻快啲啦，同埋佢將諾亞擺去做替補球員啦。其實咁樣，其實諾亞可能個感覺係基本上係可能係高位嘅單檔嘅工作比較多啲嘅，佢唔會話佢一個攞分嘅點係比較少啲啦。同埋衝搶籃板主要得佢嘅工作，但如果換埋可能依家係 米魯迪 佢做佢嘅。正選 係，喺度正選， 可以將翻個即係同阿卡蘇去打翻個速度，可以打翻快啲咯。基本上， 同埋米魯迪又係一個射三分好出好厲害嘅大前鋒。 啱啱即係前呢兩場即係季前賽啦，都個表現其實佢兩個嘅表現係可能佢三分線嘅起跳同埋冇持波入切入籃底而去做一啲簡單啲嘅攞分嘅方法，佢都好有把握咯。 咁公牛嘅速度係快咗啦，得分亦都多咗。啱對籃網嗰場比賽咧，米魯迪係入咗好多三分嘅。有啲特別嘅地方就係呢位荷爾堡教練咧，其實打過公牛嘅球員時代。我曾經喺2005年左右係打過公牛。 咁啊，公牛隊嘅表現就幾好啊，幾對板啦，球季。你覺得今屆佢哋成績會點咧？ 我可能覺得佢哋可能可以去到三至四度嘅。 你講淨係東岸， 東岸 上屆東岸佢哋都第三啦。 嗯， 我覺得佢今屆分鐘可以同騎士爭第一添啊！ 咁勁， 因為我成日覺得英隊就應該冇上年咁好啦。咁可能公牛係時候嘅，因為佢哋個陣 至少有三咯，可以 個陣其實唔差，尤其是內線佢實力係好好嘅，格蘇啊、泰吉遜啊、洛亞擺埋後備啦，咁加埋米洛迪嘅四個高路用咧，其實真係好好用嘅。所以公牛今屆應該幾值得期待嘅。哇！咁啊，講開公牛就講埋佢哋季初鐵幕戰其中一場比賽啦。第一場已經對佢哋老對手騎士隊啦。呢場波其實都真係幾期待，因為上年呢兩隊睇季後賽打得都幾激烈嘅，兩場波都要靠絕殺分勝負，記得。咁啊，呢場波就喺10月27號打嘅美國時間，最後公牛主場咧就 兩分險勝， 97-95咁啊，呢場波有啲特別嘅焦點啦，就係阿總統奧巴馬嚟睇波啦，因為佢芝加哥出身嘅。 佢都係個芝加哥球迷嚟 嘅。係佢都好中意公牛隊嘅。咁啊，呢場波亦都公牛隊最後一場勝仗就送俾阿總統先生啦。但係其實呢場波 最矚目嗰下，應該都係詹士上籃俾阿加蘇 box shot 翻落嚟。 係啊，最後階段啊，詹士就有一個機會，都幾。我覺得詹士有啲輕敵嘅，其實佢個波。 其實嗰個時候應該係有兩個失誤嘅，一個佢呢個其中一個失誤啦，一個係底線開波嗰個失誤啦。 都幾，我覺得騎士方面有少少唔專注，因為你到呢階段，係人都知俾詹士射嘅啦，點解唔試下其他球員或者有啲即係特別啲嘅組織咧？同埋詹士射嗰球咧，係佢騰空係。 好似 未到最高，或者是佢睇少咗加數嘅手嘅長度咯，加數伸隻手一直伸隻手喺度已經冚咗個波落嚟啦，咁令到最後公牛隊亦都係贏兩分啦。咁但係呢場波騎士其實都叫半力㗎啦，因為冇咗岑柏特同埋艾榮嘅。另外仲有兩場波都快講下啦，就係其中一場我有睇曬成場嘅聖安東尼奧馬刺對於奧克拉荷馬雷霆呢一場就。 大家都期待翻啊 KD 出翻嚟个表现系点样 咧？被誉为西岸决赛嘅哨战啊，我都觉得呢两队应该都系西岸决赛嘅，即系好大机会打入去西岸决赛。呢场波其实雷霆都几犀利，111-106赢咗呢个马刺队。其实呢场波几好睇嘅 ，Michael 仔应该好开心啊，Michael 仔 系啊，因为齐张嘅雷霆真系好恐怖啊，尤其是 KD 同埋 Westbrook， 其实 KD, 大事要笑一齐夹住上嗰次真系 系，因为 Westbrook 同 KD。中之間咧，原來係一種默契，我覺得佢兩個唔會爭波打，大家都明白大家點做。同埋 KD 其實狀態未好翻嘅， 佢未去到最 fit 咯， 未去到最 fit， 但係佢靠三分都已經幫到雷霆，已經贏咗馬刺嘅。咁當然馬刺新球員多啦，由 Aldridge 啊，鄧肯打翻中鋒啊，其實佢哋嗰個陣容。我覺得打落 OK 嘅， 其實仲係有試緊陣嘅，其實。 但係 AD， 但係 Aldridge 就仲未融入到馬刺嘅陣式，所以其實佢表現係麻麻地。咁所以馬刺打到啲咁嘅成績，我覺得 OK 嘅，即係嚟緊，尤其是李安納啦呢場波啦，32分啊，攞咗佢職業 好多 highlight 都係佢防守 KD 嘅畫面。 KD 都唔夠佢嚟啊，有好幾球俾佢罩咗個波落嚟啦。咁但係雖然馬刺輸一場啫，但係季初階段我覺得冇問題嘅馬刺。 大家都20分啫。 咁最後。再講埋最後一場波啦，好快咁就金州勇士呢支衛冕冠軍對住上屆佢哋季後賽第一圈嘅對手就係唐鵝隊，咁最後金州勇士其實我都係講呢場波，因為大家可能會留意衛冕冠軍會點咧，點知呢場波其實都幾輕鬆嘅勇士隊，因為第一節已經分到勝負啦。 不過其實好多人今年個焦點去咗其他球隊，對於即係 Steph Curry 嘅 點樣防呢個勇士隊嘅， 好似個焦點少咗氣去到咯。好多人去睇咗其他焦點，放咗其他球隊，可能好多球員嘅交易啊、重建有個焦點冇去到放咗之前嘅 MVP， 結果出到嚟可能真係入咗個40分全場嘅表現。 不過就咁睇咧，勇士隊不變應萬變應該冇問題，佢哋個戰術都好成熟嘅，尤其是。唐我隊安東尼戴維斯就手感唔好啦，廿次投射入得嗰4球，咁真係 都想追到 最後。我覺得他是未適應回他新的打法，他要去走到去三分線做一個投射，可能 他之前都未必用做這些功夫，可能體力上都可能要用多， 即是估不到啊，換了教練的堂，我阿 Gentry 教練想 著，不過剛才有新消息，好像羅便臣是被人炒了二號仔那個。 哦，是啊，這個Robinson都是被堂我 cut 了是的我們看看唐我會不會打得好一點，因為他們在西岸其實成績是爭持比較激烈的、好了，今天時間差不多了、再下次跟大家見面吧， 好， 拜拜。